是为谁牵，心疼你憔悴的脸，你一定哭过挣扎了很久，我猜他对你不错。抢走你的爱你别说，你还是很快乐，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跟命运掌手，输的是我，我拼了命还是失了。抢走你的爱你别说，我永远想念我，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 熟悉的

说谎话，不是退让，我爱的方向不值得抵抗。像刻在镜子里的话，心中太伤，相信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盛开在镜子里的花，也是流离的愿望，爱是一步一步成长，奋不顾身的绽放。盛开的花，跟随心底的呼唤。盛开在镜子里的花，细雨中飘香，相信爱在某个地方会种下芬芳。盛开在镜子里的花，也是流离的愿望，爱正是一步一步坚强，奋不顾身的绽放。 什么样的过，老房子锐化说

为什么笑得很痛，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那时候你多爱我，旋律依然感动，为何现在距离好沉重，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三分钟一个时空，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就足够了。 非常火爆发行音乐专辑，并且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方面也有参演。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妹妹的《嫉妒》。 我嫉妒你， 我醉醉在夜里，夜夜夜是想你。 记忆，重重重复相信，慢慢慢过身体，你的爱这么容易。 流浪，好男人不会让更爱。

是对你说，这jumbo jet 一定要我说，我不过模模糊糊迷迷糊糊这 jumbo， 还是别管我，我可以忍得讨厌忍得吝啬这 jumbo jet jumbo jet jumbo jet jumbo jet jumbo jet jumbo，还是别管我，你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吝啬这 jumbo jet jumbo jet jet jumbo jet jet jumbo jet jet jumbo jet jumbo。 翻唱到天后王菲的一首粤语歌曲《约定》，把它重新填入国语歌词，让自己一炮而红。而随后几年在歌坛当中，凭借一把好嗓音闯天下，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梁博《当我靠近你》。 听见你微弱的呼吸，看着你无助的表情，我不再感觉世界有多美丽，当我靠近你，我不能紧紧抱着你，那真正洁白的身体比起你我更肮脏不已，当我靠近你，睁开早已不会流泪的眼睛，凝视这个完全陌生的自己，一切怎么变得如此的滑稽，当我靠近你，当我靠近你，

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院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爱听哟。